小伙计， 哎，你得说话。 说什么呀？ 在我让价的时候 啊， 你说别让了 啊， 赔了桥本。 哎，这我行 行啊， 这我会。 咱来了试试啊， 你要我 站着一点， 可以 啊。哎 哎，赔了 啊，还没让价呢。 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是， 那刚才那么一块儿 啊， 那叫得过清。 对， 菜里吆喝咸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对， 这个石林布， 嗯， 买着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啊， 这个是。石林布， 它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胖子， 是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好， 这个石林布 啊，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对， 到了北京城 啊，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花头条，左边朝南还有个千乡一呀。 八大乡，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好，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都是这么好的。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这、 啊、 一个样的货， 是 这一个样的价，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偷儿拎不宽儿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儿啊， 叫要 啊。好，五尺， 五尺， 两讨一丈， 一丈， 三讨一丈五， 这连我也卖是怎么的？ 四讨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哈，就算你大两丈啊。 两丈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把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呢，你是三块你打样，你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白的生，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个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快干了， 好嘛， 你个两。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 你 两块钱。 对， 那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咋？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脚了毛的花样肉吧？ 啊， 这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 啊、 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手板 再去。两毛、 哎、 你给一块二、 啊、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啊、 这不一块钱、 啊、 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这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在四位老师中马季首先认识的就是刘宝瑞和郭全宝老师马季更将郭全宝视为自己的启蒙老师生活中郭全宝与马季既是师徒又是搭档初到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时候二十来岁的马季就发现郭全宝没有架子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后来马季又发现郭全宝挺认真打扑克要是输了他恨不得打自己巴掌于是啊马季就悄悄让着郭全宝没想到居然被郭老给识破了这一下郭全宝可不干了大声叫着你这是干嘛我还赢不了你吗马季与师父郭全宝就是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也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